包括了五组的人，五种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医疗机构人员或者参与抗疫的工作人员，另外就是60岁以上的人，而其中如果你有家人啊、朋友啊陪同一些70岁或者以上长者接种的人士呢，即一起接种的话呢，亦都可以打埋呢个疫苗㗎，咁最多係两个人啦。咁另外就係安老院舍残疾人士院舍嘅院友同员工啦。另外就係政府一啲维持必须公共服务嘅人员啦，包括就係纪律部队人员、邮差、另外环境卫生嘅前线人员啦，处理污水渠务、街市洁净等等嘅工友。另外就是跨境工作人员，包括跨境货柜车司机、机场码头陆路口岸的人员等等，这些呢都是有优先接种的。而接种的地方呢，迟些慢慢就会陆续开的了。星期五首先就在五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和医管局辖下的普通科门诊诊所，就是为优先的组别市民接种的。咁跟住落嚟咧，就三月初就私家医生咧都可以开始有疫苗啦。咁嗱，究竟打边只咧？咁大家市民都好关心嘅就系打边只先好咧。而家咧，暂时如果你即刻要打嘅话咧，就系、是、国产嘅科兴嘅啫，因为只系第一只嚟到就系科兴嘅疫苗。咁如果你可以等一等嘅，迟少少咧，嗱，据说咧应该就二月底咧，德国即系复星同埋德国 BioNTech 嘅疫苗咧就会到噶啦，咁啊三月初开始咧就应该可以有得打。咁如果你想打嗰只咧，就可能要迟少少。嗱，咁两只疫苗啊，边只效用大啲咧？吓，咁嗱，如果要比较嘅话咧，你就见到首先就系嗰个有效率啦。嗱，见到科兴嘅有效率咧，大概系50.6%，而BioNTech 嗰只咧就系95%，咁点样理解呢个百分比咧？大概个意思就系做紧试验嘅时候咧，其实系分开两组人啦，一组人就系所谓对照组啦，就冇打疫苗嘅；另外一组人咧就系有打疫苗嘅。咁所谓譬如话95%嘅有效率咧，就系譬如话冇打疫苗嗰一班人，可能有10,000+人。有100个人是染了病的，没打疫苗那班人100个人染了病的，而有打疫苗那班人呢，100个人里面只有5个人染病的，即打了疫苗可能有10,000+2,000人，有100人只有5个人，只有5个人染病的话呢，即对比起对照组有100个人染病，而打了疫苗得5个人染病的话呢，那个保护率就是 95% 了，即是95%了。那这个就是 BioNTech 的疫苗的保护率了。那而国产的科兴疫苗呢，保护率就是50.6%的。那即是你的理解就是，如果没有打到的有100人染了疫的话呢，打了的话呢都有50.6%是染了疫的。咁但是呢根据各个专家所讲呢，就是因为呢你打出疫苗呢，就算是染了病呢，个病情都会轻啲嘅。咁所以打出疫苗就算是确诊都好啦，对于成个保健系统啊，成个嘅医疗系统呢，都可以减低佢所受嘅压力。咁呢个就係一个即係点都好打咗嘅好处啦，根据专家所讲。咁另外边隻安全啲呢，咁根据而家喺全世界都呢两种疫苗都有人打緊㗎啦。咁呢个係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啦，咁总结咗其实喺其他地方嘅经验呢，就係打科兴疫苗呢，大概一啲极端的过敏反应是100万人里面有1个出现。而 BioNTech 那隻疫苗呢，就是每100万人有4.7人是有严重过敏的。所以如果是讲緊副作用来讲呢，看来呢科兴的疫苗的副作用是相对地低的。好啦，咁大家究竟即係听完晒呢啲资料之后想点呢？打边隻呢？几时打呢？打唔打呢？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一起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2月22日，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通过修订行为不检议员的罚则，包括禁止出席会议和扣减薪金。委员会主席谢伟俊： 会是有离场的后果啦，亦都是有视乎是次数啦，可能第一次就可能离场一次。一個星期，或者有關所有的委員會都不可以出席，重犯可能累進的就兩個星期，第三次可能4个星期。至於話嗰個經濟上的罰則，我哋原則上同意是扣減了議員的薪方面嘅。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出席研讨会的时候强调，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要求爱国者治港并不是新事物。 为什么来到23年、24年仲讲返一啲咁基本嘅嘢呢？我嘅睇法呢就係、一国两制毕竟係一个开创性嘅事业。喺呢个开创性嘅事业喺实践嘅过程里面，特别係遇到一啲新嘅情况，一啲新嘅环境，一啲新嘅问题，佢係会带嚟一啲挑战嘅。我哋见到有问题呢，我哋依法去纠正。一国两制係可以成功咁行落去嘅。甚至可以行得是更加好。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预计，下次的立法会选举、区议会选举和选委会选举都会以新的办法实行。 目前依靠选举主任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属于只是这个政府的中级官员去进行审查，可能未必适当，并且容易引起法律上的司法科学挑战。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说出现一个比较有权威性的高层次的选举机制来到审查候选人资格。 本港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3宗是本地个案，当中4宗感染源头未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疫苗就快有得打啦。咁優先嘅接種嘅群組咧，咁聽日開始，聽日凌晨開始可以預約，星期五就開始打噶啦。好啦，電話裏邊咧就有家庭醫生林永和啊，林永和你好， 大家好。 係啊，我諗好多朋友都會喺度即係諗緊，究竟打邊只啊，打唔打啊，幾時打啊？咁你有啲乜嘢嘅即係忠告俾大家？ 嗱，係啦。咁我哋而家有兩隻疫苗呢，就雖然一隻係未到啦，咁但係即係都好多人問就係、是、啊，究竟揀邊隻啊，定係睇定啲先啊咁樣呢。咁我諗其實優先群組裏面呢，咁其實有60歲以上嘅群組啦，咁另外有啲可能後生啲係有個職業上嘅需要啦。咁其實因為我哋而家啲資料都擺咗上網度啦，咁就譬如有一啲禁忌嘅情況，我哋就可能要揀選疫苗嗰陣時咧，可以做個參考啦。咁另外自己個身體狀況咧，咁其實有啲慢性疾病咧，我哋話即係嗰個控制上咧，就即係最緊要。如果你係唔係好穩定嗰陣時咧，其實無論你幾多歲都好咧，咁其實真係問翻你住診醫生啦、專科醫生又好，或者家庭醫生咧，係究竟你個情況係咪要穩定咗先至打針？又或者咧，其實可能其實你唔適合打，定係其實有時我哋睇翻兩隻疫苗咧，咁啊睇翻佢個效能啦，又睇翻佢嗰個安全性咧，嚟到做一個揀選咯。 咁譬如話，我諗好多長者都會關心，因為而家可以打噶啦嘛，可以預約噶啦嘛。咁但係啊，聽你咁講或者聽其他醫生咁講咧，究竟乜嘢叫做長期病患而且唔穩定咧？點樣理解呢？ 咁係啦，因為呢個都好長嘅一個 舉例啊，譬如 一個病嘅例啦。咁、其實我諗就如果你話一般最常見就三高啦，即係糖尿啊、膽固醇啊、血壓嘅咧。咁其實嗰個控制上，如果醫生都其實近來都話你幾穩定啊、達標啊，咁其實如果你冇乜特別話藥物敏感咧，其實即係呢啲針咧，無論你喺疫苗中心又好，或者睇喺啲政府私家診所，咁其實我諗即係醫生當時亦都會睇翻你當日個情況，同埋確實你係冇一啲敏感反應之後咧，咁亦都打完針咧喺出面咧就有一個30分鐘嘅觀察啊，同埋作出如果有需要嘅一啲即刻嘅跟進咧，咁其實大家都可以好安心嘅，即係可以即係直接咁接種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啲譬如話心臟，譬如曾經即係好似心臟病發過，咁啊通過包仔咁樣咧，咁我哋其實都問過一啲唔同嘅專科醫生咧，即係其實開始即係家庭醫生，大家都係即係大家交換啲資料，譬如究竟即係會唔會有邊隻係可能安全啲，定係即係直頭唔應該打咧？咁其實一般如果你話當心臟病咁樣，咁啊如果係穩定咗就半年後咧，咁其實咧理論上兩隻疫苗咧都安全嘅嚇咁啦。咁亦都另外可能係洗腎啊或者換腎嘅人咧，咁其實佢哋如果接種疫苗咧，就我哋問翻啲資料咧，可能就係打滅活疫苗咧就比較上穩妥啲咁樣。 即係科興嗰只啦。 係啦，科興咁樣嚇。咁所以好多呢啲即係講都講唔盡㗎。譬如中風咁，如果你中風康復得好好，咁我哋衡量翻就如果佢嗰個始終打咗針咧，因為佢哋係一啲高危類別免疫力弱啲咧， 咁亦都可以加強佢嗰個保護。咁但係如果你話亦都佢嗰個藥物個副作用咧，又或者可能睇佢之後有冇嘔啊，或者有冇家人照顧啊，係咪獨居啊？咁呢啲咁嘅即係問題咧，咁其實有時我哋就話，如果你係準備打針咧，其實呢排我都好多病人咧，即係睇開病又好，或者特登嚟咧，就其實問翻啊，究竟我適唔適合，或者如果我打邊只好啲咧？咁可能我哋睇翻一啲基本嘅生理指數啊，或者佢譬如佢最近嗰個免疫力咧，經常都病嘅，咁我哋睇下有冇一啲情況，可能甚至乎有啲人驗血啊、驗身啊，即係揾咗一啲潛在嘅病出嚟，去到進行咗治療先咧。咁或者有啲敏感嘅。過往我哋話，其實如果係即係知道係對有啲係一啲嚴重休克性嘅敏感咧，無論係藥物又好，食物又好咧，其實兩隻疫苗咧都一樣係要一個即係好似禁忌咁，係可能未必打得住，你要揾咗佢嗰個係咪對譬如BioNTech 嘅疫苗咧係嗰個 PEG 敏感啦，又或者其他嘅一啲嘢，咁我哋先至進行呢個接種疫苗咯。 咁即係啦，我諗有好多聽緊嘅長者都會諗咦，咁系咪要揾个医生问一下先至打唔打咧？咁而家我要预约嘅话，我其实可以预约噶咯。 系冇错。嗱，咁我谂嗱，如果你其实之前睇开嘅慢性疾病，我相信好多长者都愣住三四只药啊，三四个一啲慢性嘅病。不过咧，大部分都系稳定嘅咧。咁其实你都可以安心嘅，即系可以即系去预约都得嘅。咁只不过我睇翻而家系咪喺疫苗中心？同埋政府診所又好，或者私家診所比較咧，咁其實可能政府診所、私家診所都會有個醫生可能或者即係跟進得比較仔細啲咁樣啦。咁我唔肯定疫苗中心會唔會個情況就變咗可能俾你睇 video 或者咁睇一啲即係一啲説明咁樣，咁其實就未必話有一個好即係單對單嘅一個即係問證啊，或者了解咧。咁如果你個情況係即係比較複雜啲，又或者你個即係個人有其實有一啲疑問啊、擔心咧，其實不妨咧就你可以預約醫生問一問，當然咁啊最理想啦。咁但係如果你打嗰陣時候，譬如去政府診所都得噶，咁可能醫生都會問清楚少少先至同你接種咯。嚇、啊，咁你就即係、就是、總之有疑問咧，理論上我哋就問清楚先，唔好心急。 即係你意思係譬如預約咗去到嗰度都仲可以問嘅。 冇錯，即係你仲即係你話當時後屘，其實我哋都會睇翻你狀況，譬如當日你個血壓突然間飆高咗。咁無論係緊張又好，定係其實你啲牌都控制得麻麻地，又或者譬如你有少少微燒啊，你或者有啲頭暈身興嗰日好似唔知緊張又好，或者可能作緊病嘅，咁其實呢啲都即係要個別評估啦，唔係話一定唔打得。咁但係即係始終唔係話去到咧就即係我哋都要睇翻你個狀況穩唔穩定先可以減少嗰個風險，因為最初個計劃開展就係更加我哋唔想有任何一啲嚴重嘅一啲不良反應咧，嚟到令到整體成個計劃可能就會因此而咧有大大受影響咯。 嗱，咁而家打嘅就係科興啦，咁呢一隻嘅疫苗咧，大家即係之前睇好多科學嘅報告或者佢自己嘅報告都係第三期嘅測試咧，其實嗰個有關長者嗰個人數咧，嚇個人數唔係咁多嘅，即係喺統計。學上咧就冇乜意義嘅，而且就喺科學期刊上咧就未登一啲一個測試報告嘅。你點睇呢一隻疫苗啊？咁樣 嗱係啦，就其實疫苗嚟講，我哋即係起碼香港咧就有兩隻啦。咁如果你話睇臨床數據咧，咁當然而家已有嘅咧就係即係復必泰嘅疫苗咧，就係、是、尤其是喺長者咧就比較優勝啲啦嚇。咁、但係就如果你話因為我哋實質上前線接觸嘅病人咧，咁其實都好多。長者咧就即係你話佢情有獨鍾又好，或者其實佢就係擺嗰個安全性咧就係大啲咁樣。又例如我頭先講嗰啲，譬如話可能係洗腎啊、換腎嘅病人啦，又或者可能佢即係始終佢好多一啲即係敏感症啊，或者好多一啲即係慢性疾病，佢覺得即係自己即係承受一個疫苗咧，情願承受一隻咧，就係、是、嗰個安全性好啲，就情願去就算冇咁有效都，因為我都係預咗啲半年一年，啲專家都話都要戴口罩噶啦。咁我只不過加強少少嘅保護咧，咁其實都有啲人係即係選擇呢個即係滅活疫苗嘅。咁所以你問我自己咧，即係真係要個別去睇。咁理論上如果係即係可以話冇禁忌症或者一啲 即係反應係即係慢性疾病唔係控制得好咯。咁其實當然係譬如可能伏必泰個效果好啲咧，我哋都會即係建議病人先咯。 嗯，嗱，咁喺私家醫生遲啲就可以即係接種疫苗啦。而家個安排係點啊？同埋係到時喺私家醫生裏邊接種嗰啲係咪優先群組接種定係點樣樣嘅？你所知 嗱，我哋所知就都係優先群組都可以嚟私家醫生度預約嘅。咁咧就而詳情咧，咁其實聽日有個簡報會，我哋先知得清楚啲，例如幾時開始啊，有幾多疫苗，譬如第一次攞係點啊，或者即係之後即係個安排有冇一啲上限啊咁樣。咁另外有啲會唔會有啲詳細啲嘅指引，例如我頭先講嗰啲，譬如有啲咩慢性疾病係我哋要留意得即係。點樣做啊？譬如係延遲打定係直頭唔打得啊？定係如果有啲敏感，我哋問到嘅時候咧，會唔會有一啲轉介去一啲免疫敏感科嘅醫生，可能做一個測試先至做一啲，即係究竟之後打唔打？咁呢啲都我哋想了解嗰個詳情得清楚啲嘅時候咧，咁先至開始個計劃咧，大家準備好啲就更加理想咯。 好短，再想問一下。咁如果係優先群組喺私家醫生嗰度打，咁你哋點樣去判別佢哋係咪優先咧？即係講就係噶啦，係嘛？定點啊？ 其實我哋都聽日希望再清楚啲啦。嗱，我哋知道咧就有一張信咧已經喺衛生署啲網站度即係登咗出嚟，就係有關機構，譬如你係跨境司機咁樣，咁你個公司就有個負責人抌印啊，咁寫翻啲身份證啊等等。嗱，咁呢個即係如果係嗰個真偽性咧，咁我哋都要問一下啦，因為。無從稽考嘅，我哋即係普通醫生，咁但係就即係嗰個責任上啊，或者點樣咧？咁我諗即係聽日會了解得清楚啲。 好，唔該曬你，林永和，唔該曬，林永和係家庭醫生啊，有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要求爱国者治港并非新事物，若果要成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要求治港人士是爱国人士是理所当然，亦都是必然和必要条件，不是很高的要求或者标准，并非打压某一政治派别。若果要用上打压两字，就是打压鼓吹港独和勾结外国破坏香港等人。他說政治上容許一些不支持政府政策，但是愛國和仍然以香港最大利益為依歸的黨派。過去20多年，香港都有這些的政治人物。他又說，基本法第四章觸及的團體中，擔任重要角色的人都是治港人士，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法官、區議員和公務員。政府宣布食环署署长刘利群听日出任食物及卫生局常任秘书长，接替将会出任政务主任招聘委员会主席的容伟雄。容伟雄会在5月展开退休前休假。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刘利群是资深政务主任，具备出色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能够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聂德权又赞扬容伟雄在疫情期间在监督和检疫相关工作，包括指定检疫酒店计划，领导有方。本港結束6個月通縮形勢，1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CPI 按年升1.9%，通脹率重返去年4月的水平。物價數據顯著回升，受政府代繳公營房屋租金等一次過紓困措施影響，剔除之後1月基本消費物價按年倒跌0.5%，前1個月是持平。政府發言人說，去年農曆新年較早來臨，食品價格比較基數高，造成上個月數據扭曲，要合併1、2月數據分析才可以評估基本通脹情況。又預計外圍和本地價格壓力短期內維持輕微。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咁疫苗就快有得打啦。咁而家呢個禮拜最少就係啱啱開始有得打嘅疫苗，就係國產嘅科興疫苗。大家打唔打咧？幾時打咧？打邊只咧？有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啦。電話裏邊有黃先生啊，黃生。 係你好， 請講。你好。 我咧就幾擔心喺護老院入邊嗰啲老人家，因為嗱有兩位教授，曾浩輝教授同埋許樹昌教授，佢哋都喺傳媒嚟講咗發表啲好寶貴嘅意見。咁啊，曾教授就話，如果係有長期病患但係難以控，即係比較控制得唔好嘅咧，咁就唔係好適合打。佢冇講年紀啊，佢淨係講咗一類即係嗰個長期病患控制得唔好嘅人士。咁啊，許樹昌教授就直情係話85歲或以上。如果中過風嘅，就又係唔適合打。咁我諗下，根據兩位教授嘅意見咧，咁喺好多老人院入面嘅院友咧，都係涵蓋咗呢個唔使打。 所以係應該有醫生同佢哋睇過下，先至決定打唔打會好啲嘅。 咁啊變咗出現咗個問題，係有啲可能打到，有啲係打唔到。咁啊變咗咧，即係都係。即係好難解決到，即係一個擴散，即係一個喺防止，如果即係防止個疫情喺老人院擴散，即係因為有啲有打，有啲冇打。譬如你話三成有打，七成冇打，咁都係有產生咗一個問題喺度咯。所以我就希望政府都會諗一諗嚇，點樣處理呢一個垃圾嘅問題。 明白，好多謝黃先生意見，其實都好难处理啊，因为打疫苗咧本身系会有少少副作用啦，咁呢啲副作用咧好可能就系一啲根据啲专家医生所讲嘅，就系一啲抵抗力低或者有长期病患或者比较年长嘅老人家咧，都未必一定要打啦。咁当然啦，个结果就系大家期望嗰个群体免疫咧，最少喺个老人院里边嘅群体免疫咧都未必系个成数系咁高啦，咁所以始终系要衡量嗰啲风险之后先至决定打唔打嘅，尤其系喺年长嘅老人家身上啦。好，电话里边仲有黄先生，黄先生，请讲。 你好，我就姓黄嘅。系咁，刚才嗰位黄生嘅讲嘅我都好同意嘅，特别系之前有专家讲过嘅，因为老人院里边嗰啲咧真系我讲自我照顾能力系好低嘅。最多是乜嘢咧？就是中风病人。中风病人其中有一部分咧系吞咽有困难嘅。咁如果万一系有啲任何副作用，令到佢有呕啊或者其他等等嘅嘢，佢哋又唔识讲噶嘛。中风病人咁，如果系咁，嗰时有另外一种肺炎啦，那个叫吸入性肺炎。咁另外仲有一样嘢，老人院嘅职员咧，人数有限嘅。咁如果佢哋系接种咗。咁佢有冇足夠人手去幫手觀察住，去照顧呢啲打咗針嘅人嘅？咁有個方法就係、是，其中一個方法就係話唔好一次過就打曬咁多個老人家啦咁樣。即係雖然係有啲佢話控制得到嘅，都唔可以嘅。咁真係要佢哋好好去諗下啦，唔係一上到去就打曬嗰陣時變咗唔係幫佢哋。 好多謝黃先生的意見啦。咁其實而家即係政府嘅計劃裏邊咧，嗱，首先當然啦，就係都會喺老人院裏邊啊、安老院裏邊咧開始會打嘅。咁但係即係成個過程咧，佢哋都會同老人院先聯絡啦，睇下嗰啲老人家打唔打啦，同埋亦都會同佢哋啲家屬都會即係要得到家屬嘅許可啦，等等，即係比較多嘅程序咧，去確認咧個風險比較細，先至會打嘅。咁所以見到嗰個成個程序咧，都係算係幾複雜嘅。咁同埋啦，跟住落嚟就係、是、當有越嚟越多嘅疫苗到嘅時候咧，有機會打嘅朋友就會越嚟越多啦。其實政府訂嘅三種疫苗咧，加埋曬咧係有2000多萬劑嘅，即係基本上可能係已經係有多噶啦，即係比較喺香港嘅人口咧係仲要多嘅。咁所以咧，其实个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尽快为最多的人去打，打了之后呢，简单来讲就是希望呢在未来可以有70%甚至更多的人打了疫苗之后呢，咁能够更加有效地防范整个疾病的传播啦。咁这个就是一个理想中的状态，咁希望都是没什么 副作用，然之后大家都打，咁呢个就系即系政府或者好多人都希望嘅状态啦。咁但系即系究竟有几多人真系打咧，同埋系究竟快唔快咧？系咪可以好快打晒咧？同埋仲有个好大嘅问题啦，就系而家开始有啲变种病毒啦，而呢啲疫苗咧又未必系一定能够对变种病毒有同样嘅效用嘅。而家有好多嘅测试咧系做紧啦，咁初步睇嚟咧，好多嘅疫苗咧虽然仍然有效，但系个效率咧对于变种病毒嚟讲咧就会减少咗嘅。咁所以呢啲都系要观望，睇下个疫苗究竟未来嗰个成效有几大咧。而家都系未能够肯定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最近萧叔咧喺一个网上论坛度咧就睇到有人问咧，点解有啲香港人永远读呢个 code code 呢个字咧就？梗系会将佢读成曲嘅咧，即系好似咩 source 曲啊，或者 QR 曲啊咁样。咁其实个原因咧就好简单嘅，因为我哋广东话咧，我哋系固然系有双元音，因为双元音咧，我哋 code 呢个字咧，嗰、那个 o 咧 ，o 咧 ，o 咧，就系个双元音啦。我哋先后变成一个 u 嘅，咁就变成 o o。O 加 K 喺前面就变成 co co co。广东话咧都有双元音嘅，广东话譬如我哋读高矮肥瘦个高咧，亦都系虽然系一个有轻微唔同嘅双元音啦 ，O O O 咁样。但系广东话就冇咧双元音后面再加多一个 consonant， 再加多一个辅音，例如我哋呢个 D 音或者有啲 N 音咁。咁我哋有啲广东人或者有啲香港人咧就会选择。用一个最接近的声音来去读它，那就会读成曲了。那正确发音是 code, code, code, code。那我小叔留意到那个网上论坛还有些留言就说、哦、你的发音真的很噁心啊，不是挺好啊。那小叔就觉得是没有必要的，这个是一个极度非常超级自然的学外语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谓的 first language influence， 我们的母语，我们的第一语言呢，是令到我们讲第二语言的时候是总会被人听得出有少少 features 呢是不像第二语言是母语的人的。那有些人想花心机去学了一些比较所谓标准的发音，那也都有些人是觉得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必要或者没有心机去做这件事，那也都是完全 completely fine 的一件事来的，那就不需要很狭隘地去看语言学习这件事，就硬是觉得这些是一些很噁心的发音。那这个是小叔自己学语言的一个看法。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接種疫苗嘅成個計劃就即將開始啦。咁剛才都有好多嘅聽眾打嚟啦，就擔心譬如老人院究竟點樣去決定接唔接種咧？咁同埋大家知道要全香港差唔多幾百萬人咧都去接種的話，需要時間啦，而成個流程咧都唔係簡單嘅。好啊，電話裏邊咧就有英國皇家醫學院嘅專家顧問梁家偉，你好啊。 你好，你好， 你好啦。咁啊，梁家伟，你都喺英国伦敦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帮手去接种新冠疫苗嘅药剂师啦。咁我哋都知道就系喺英国咧，其实而家嚟讲咧，全世界咧，以接种第一剂疫苗嘅人口比例嚟讲咧，英国系好高嘅，应该系全世界第二位嘅。我都想知道就系你喺嗰边系都帮手去做呢件事嘅时候，英国嘅经验有啲乜嘢值得香港去参考？有咩学到学得嘅地方？ 好，咁我好撮要咁樣解釋下我喺英國嗰個 role。咁基本上我係我同方會長咧，即係我哋兩位香港旅遊醫學會嘅會長咧，都係我哋會喺前線嗰度去教育、帶領同埋去執行呢個接種疫苗嘅工作。 咁喺呢個工作方面呢，我哋管轄係兩個倫敦嘅接種疫苗嘅中心，都喺西倫敦嘅。咁係好巧合，亦都係走上Boris Johnson 嘅核區裏面嘅。咁我哋個中心呢大概接種大概有每一日大概有1000至1500個市民啦。咁總共由聖誕開始我哋開始接種啦，去到而家大概我哋接種咗43000至44000個市民。咁個流程呢，其實我哋分開咗兩大個綱目。第一個綱目就係我哋喺我哋個中心裏面接種啦，另一個就係我哋個外展隊。咁個喺我哋中心接種呢，其實我哋係打嗰、那個嗰、那個 BioNTech 嗰個疫苗。咁我哋出去接種呢，通常會接種嗰個 AstraZeneca， 即係個疫苗嘅。咁其實呢兩種阿斯利康係啦。咁呢兩種呢，其實同香港將會打嘅 BioNTech同埋AstraZeneca， 佢哋都會將會嚟到香港，可能遲啲嘅時間。咁樣其實呢，係嗰個儲存同埋嗰個其實我哋考慮點，因為我係其中一個所謂叫 lead vaccinator 啦。咁我哋會決定邊個市民應該接種邊種疫苗。咁其實尋日嗰、那個那個記者招待會亦都解釋到呢，其實英國嘅市民就係冇選擇邊種疫苗嘅權利嘅，係由我哋醫護人員去決定。咁我哋嘅決定點其實只係嗰個執行性嘅可行性啦，同埋佢哋係邊一款係會容易啲去到市民，令到所有嘅市民都可以接種到呢個疫苗。呢、這個就係我哋嘅考慮。 考慮乜嘢㗎？通常係點考慮法啦？邊個接種乜嘢？ 其實就係、是即係譬如老人院啦，咁因為老人院我哋嘅外展隊由朝頭早八點去到夜晚八點就去到佢哋嘅老人院。咁出之前呢，我哋要準備所有嘅工具啦，所有嗰啲腎上腺素啦，即係萬一有啲咩情況出現，我哋要有即刻可以即時可以去提供嗰個緊急嘅治療。咁但係最重要就係嗰個我哋所謂嘅 cold chain 啦，即係嗰個儲存。因為所有疫苗一離開咗雪櫃之後呢，我哋有好短好短嘅時間呢，如果係 Pfizer 嗰隻 vaccine 呢，我哋有好短嘅時間要進行嗰個稀釋嗰個工序。咁稀釋完我哋有兩個小時。咁如果呢兩個小時我稀釋完之後呢，我哋就會有再六個小時去接種呢個新冠疫苗。所以喺呢個局限嘅條件底下呢，我哋就唔會去外展隊嗰度呢提供呢個 Pfizer 嘅 vaccine。我哋會係提供嗰一個 AstraZeneca 嗰個 vaccine 嘅，如果係我哋喺外展隊嗰時，所以我哋嘅取決點其實係因為兩種疫苗咧都係安全有效啦，所以我哋嘅目的其實係邊種疫苗我哋可以有更加多嘅時間，而外展隊喺出隊嗰陣時係唔需要好緊張咁樣去好緊急去做即係我哋可以有全日嘅時間去做，這個就係我哋嗰、那個決定嗰個最重要。 咁你你都有去一啲安老院裏面去接注射疫苗啦。咁剛才都有啲聽眾咧都好關心，譬如都香港啲專家都會話咧由於即係可能即係擔心一啲有長期病患或者係有啲太老嘅一啲老人家咧，就似乎唔係咁適合種啦。你哋嗰邊嘅標準係點 嘅？我哋其實因為我哋決定之前咧，我哋有個聯合疫苗嘅委員會進行一個檢查啦。另外亦都有嗰、那個我哋有個黃卡嘅系統去因為老人家雖然話佢哋會有一個風險，但係咧，我哋亦都有一個系統係話，如果打完之後咧，我哋有個叫做一個醫療觀察。咁醫療觀察嘅意思即係話，打完之後咧，會有兩位嘅醫護人員，又或者如果係老人院係佢哋嘅員工，佢哋會有個責任咧，要經常去檢查佢哋個我哋所謂叫 vitals， 即係佢哋嘅體温啊，佢哋嘅呼吸嘅速度啊，同埋佢哋嘅脈搏嘅速度啊，咁其實由呢三個系數咧，就會知道佢哋究竟有冇出現任何嘅副作用，或者佢哋嘅佢哋有冇嚴重嘅過敏反應。咁呢個系統會係由打針之後到三日都會有個一個好緊接嘅醫療觀察。 咁另外，如果那個老人家，通常老人家就會喺護老院噶啦。但如果老人家係唔係喺護老院咧，我哋亦都會同老人家嘅屋企人咧，就話俾佢聽，咁呢兩日咧，或者呢三日咧，你就要好好closely， 好近嘅去觀察你嘅屋企人啦。或者如果你甚至唔係同屋企人一齊住嘅咧，麻煩你可能每三至四個鐘打電話俾你屋企人睇下佢點啊。但其實係呢個係我哋一個附加嘅一個策略嚟嘅。即係本身嗰個疫苗，我哋亦都清楚係安全有效。但係正如你所講，Pfizer vaccines 我哋會因為佢係會有多少少嘅副作用。咁佢嘅副作用其實又係只係肌肉疼痛、發燒同埋佢嗰個頭痛，即係係可以接受到嘅正常會發生嘅副作用。 好，唔该晒你，梁家伟。梁家伟咧系英国皇家医学院专家顾问啦，亦都喺伦敦嘅社区咧系帮喺当地系帮手接种疫苗嘅。刚才讲 Pfizer 嗰只嘅疫苗咧，就嗰只嘅疫苗咧就系我哋香港所讲嘅复星加 BioNTech 嗰只疫苗啦。咁呢只嗰只疫苗咧就应该喺三月初开始有得接种嘅。好啦，咁刚才讲到即系选择嘅问题啦。咁喺香港咧，大家嗱而家有两只疫苗，即系。一隻到咗，一隻就快到啦。如果要選擇的話咧，咁比較簡單嘅咧就係你可以有選擇嘅，就係你選擇去邊度打咧。咁每一個中心都係即係有一隻疫苗嘅啫。咁如果你話想打 BioNTech 復星嗰一隻咧，就係去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有24间嘅，而家未開始，疫苗都未到。咁如果你大家想今個禮拜開始就要接種嘅，同埋係一啲即係優先接種嘅群組的話咧，咁就係打國產嘅科興疫苗嘅。咁呢個就係即係香港人有嘅選擇啦。好啦，咁大家又會關心啦。咁打咗之後又點咧？咁打咗之後咧，大家就會攞到一個所謂電子針卡啊。咁好啦，咁有張電子針卡又代表啲乜嘢咧？咁而家就係。代表只是代表你的保护会多啲啦，咁但系日后又如何咧？嗱，电话里边咧有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陆仲雄嘅，陆仲雄你好， 系你好啊，大家好。 你哋都做咗个问卷调查啦，咁其实你哋都心目中谂住，当越嚟越多人打咗疫苗之后咧，呢张针卡应该有其他嘅用途，你希望系有啲咩用途？ 嗱，我哋咧工聯會之前都問過啲市民啊，有啲乜嘢誘因會吸引到你去打針㗎？咁其中一個好大嘅訴求咧，市民就希望可以咧，即係攞住呢一個嘅注射嘅記錄，即係針卡啦，同埋咧一個即係即係個陰性嘅測試結果就可以通關啦。通關不論係翻內地又好啦，或者係其他國家，可能有啲旅遊氣泡啊。因為香港人咧都好想咧去唔同嘅地方啊，同埋咧方便公幹啊，諸如此類。其次咧，亦都係可以咧有呢個針卡、有呢個注射記錄嘅咧，可以有條件咧放鬆一啲嘅隔離嘅措施。譬如而家出街嚇、都要二人限聚係咪？咁啊有啲住所嚇、都有啲規範。咁我有咗呢、這個即係已經係注射記錄，係咪能夠放寬一啲俾佢咧？咁呢同埋咧就係、是、小朋友翻學嘅，可以咧就能夠即係盡快可以翻到學啊！咁都係咧唔少市民咧期望即係打咗針之後咧， 理論上，譬如小朋友而家就唔建議打噶嘛，咁點咧？ 我知道，係即係嗰個問卷係有個咁嘅訴求嘅啲人。 系，咁你觉得几时会即系当几多人打咗呢啲疫苗之后，可以谂下呢啲措施？ 嗱，呢个咧其实系抗疫嘅科学嚟嘅，咁啊我就会留翻俾专家委员会去评估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呢个咧值得系一个方向嚟嘅，吸引到多啲市民。咁当然啦，仲要睇我哋香港嘅实际疫情啦。咁个疫情又放缓之下，咁大家又合作打一针之后咧。咁就可以方便通关或者放宽多更多嘅隔离措施咯。咁令到大家嘅生活都逐渐恢复正常啦。咁都就业啊做生意嘅生活啊咁各方面都可以比较方便。 咁如果要譬如话好似你咁讲要攞住张针卡你先至可以去内地嘅或者係甚至出街会多啲人一齐係可以容许多啲人一齐。咁有啲人又会话啦喂我可能个身体敏感或者我有少少长期病患呢打唔打得㗎喎咁咪就会觉得唔公平啦你点睇 嗱，我谂呢个就要睇嗰、那个嗱，我谂而家就呢、這个唔系公唔公平嘅问题係实际 能不能够放宽俾你嘅问题。咁如果你因为有啲原因系真系打唔到嘅，咁啊当然冇办法啦，系咪先？啊，而呢个亦都唔系惩罚性嚟噶，系咪？即系只不过我哋系鼓励啊打咗针嘅人能够打疫苗嘅人能够帮佢哋喺生活上带嚟啲便利。都唔系咩强迫性吓，纯粹一种鼓励。 系咁，你而家譬如话会唔会同特区政府即系要求或者推动喺边一样嘢会做先好啲？ 我谂最主要系通关，通关呢个诉求系最大嘅。咁当然呢样嘢咧，除咗特区政府之外咧，亦都要内地啦，包括中央政府啊，或者广东省政府咧，即系同意呢个方向。因为我哋香港人接种咗之后，亦都有一个阴性测试就可以过关，唔需要隔离。因为而家隔离咧，对于我哋工作啊、翻学嘅朋友咧，公干嘅朋友咧，都真系好唔方便嘅，真系。 好，明白，唔该晒陆仲雄，唔该晒。 Thank you， 唔该。 系陆仲雄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啦，咁大家留意啦，优先组别嗰五个组别咧，如果想快啲接种嘅话咧，咁大家留意啦，就系凌晨过后可以上网先登记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阿 Rain 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嘅龙尾就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隧道入口范围就繁忙少少，大老山隧道就较为多车嘅。而家系沙田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咧都只系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一啲。九龙区嘅路面方面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黄大仙钻石山段就较为多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新蒲岗景泰街一带就多车。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啊，深井丁九段比较繁忙。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合指数收报3642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6点，系跌咗486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713.5跌27.5，中移动55.65升1.9，小米集团29蚊跌1.65，美团400.2跌咗23.4，快手377.8跌10.2，阿里巴巴250.6跌6.4，盈富基金30.52跌2.8，港交所562.5跌4.5，中海油10.06升1.5，中国平安94.35跌咗1.1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太阳国际、重庆钢铁股份、西伯利亚矿业、英达公路再生科技同埋京基金融国际。五大跌幅股份系辉煌明天、畅捷通、银图控股、中国环保科技和百利达集团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64，瑞士法郎0.899，加元1.263，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402，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88，新西兰元对美元0.731。港金系报16570元，比上日收市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96美元，卖出价系1798.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比上星期六系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而家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现在都是近隧道口一大车多，

我就纯粹因为我法律出身，我就从法律去谂啦。第一样嘢，爱国者治港，好似我哋基本法冇写呢个咁嘅概念噶。 系啊，其实八十年代嘅时候，仲记得咧喺草拟基本法嘅时候系都倾过嘅，最后系冇写落去嘅。 系。第二，佢话完善选举制度，嗱，睇下咩叫完善啦。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我哋而家嘅选举制度都几完善，意思即系都几廉洁。吓，唔会话出现舞弊啊、贪污嗰啲。但如果你话完善嘅意思，我唔系，系要咧确保个选举结果咧系符合当权者或者系政府嘅啊谂法嘅。所谓咧，大部分嘅当选嘅人士都系企政府嗰边嘅，唔容许有反对派。 嗯， 咁呢个唔系一个真正嘅选举。 嗱，咁啊，夏宝龙嘅讲法就系要切实有效阻止反中乱港分子、国际反华势力、政治代理人进入香港政权机关啦，包括立法会啦。 嗱，我谂如果你话要确保一啲，即系其实简单嚟讲，符合香港利益、真系去符合一国两制精神嘅人咧，系入到政府或者喺选举赢咧，最好嘅监察就系选民。我相信。我哋香港其实虽然我哋冇一个真係全面嘅民主嘅选举，但係香港人都经历过好多好几场嘅选举。我相信选民嘅眼光係雪亮嘅。如果你话真係一个打住个旗帜係违反香港嘅长远利益、违反香港一国两制嘅精神嘅人呢去选举呢，我唔相信佢会得到选民嘅支持。呢个就係最好去监察一个即係一个选举嘅方法。所以点解你睇到唔需要喺其他国家真系一个民主嘅国家，唔需要话有一个政府一个机构去监察呢个嘅参选人究竟系咪符合国家利益？唔需要噶，因为相信选民、相信市民佢哋眼光，呢、這个就系民主嘅精神啊嘛。 系根本就系、是、即系你见到嘅选民嘅投票，其实就表示咗嗰啲系咪佢哋重视嘅一啲国家安全，或者代唔代表到佢哋嘅一啲嘅一啲议员啦。咁但系嗱，另外一个我谂都会好有争议嘅就系、是，即系刚才啊黄学明都提到就系、是，即系爱国者治港呢几个字咧。嗱，基本法里边系冇。好嘅，咁但系即系之前咧，以前立法基本法草拟嘅时候都倾过，但系就冇摆落去嘅。其中嗰个争议嘅焦点就系、是，其实你好难定义噶嘛，乜嘢叫爱国咧？吓咁、啊、究竟点就算爱国咧？咁嗱，呢个问题系我谂都讨论咗好耐嘅一件事啦。嗱、啊，咁今日夏宝龙嘅呢个讲话里边咧，就提到一啲其实以前冇讲过嘅嘢。咁佢就提到咧就系、是。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创立者，是一国两制事业的领导者。一个人如果声称拥护一国两制，却反对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和领导者，那岂不是自相矛盾？你看完这句说话，这段说话就代表着，即是说如果你是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话呢、即是你不支持一国两制，有这样的意思在这 里。我想应该这样说，就算中国共产党去发明这个一国两制，那可能在行使这个一国两制推进期间，有些事是做得不好的，那市民大众社会各出一个意见，这一方面这样行好像跟我们的初衷有偏离，是不是这样去做会改善会好啲咧？呢、这个唔算为反对一个国家或者反对政府噶，只不过即系建言去希望点样去改善个制度啫嘛。咁你如果唔接纳反对声音，唔接纳一啲嘅好严嘅建议，就话哦唔啱听就话反对，咁其实系相反显示嗰个心胸比较狭窄。 嗯，嗱，咁喺电话里边咧就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嘅，你好啊，叶国谦。 系 你好，嗱咁各位听众咧，听到嘅朋友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嘅。嗱，叶国谦，我哋倾紧嘅就系今日夏宝龙嘅讲话啦。咁其中就提到即系爱国者治港啊。咁嗱，喺你心目中咩叫爱国咧？点即系算爱国咧？ 爱国咧，我觉得又唔能够会有一个好空泛讲话。我曾经好多次听到我系爱国，不过我就。唔認同你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唔認同你中央政府，有啲係咁樣講法嘅。特別嚟講，我唔認同啲共產黨啊，我咁咧就即係我覺得要咁樣睇法，即係愛國嚟講咧係一個實體嚟嘅。你唔能夠將佢空講話愛國，但係實際上面咧，你對於因為現時一國兩制咧，一個國家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你 你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咁你咁點樣可能叫做愛國咧？係咪啊？咁所以咧，即係夏寶龍今次提咧，我覺得比較具體咗嘅，都強調翻以現時咧，即係以香港必須係依個以愛國者治港嘅，就唔係話咧一啲利用而家嘅選舉制度要去作為顛覆或者去阻撓阻止政府嘅正常施政，以至到之前提及到35+呢個咁嘅概念，你根本佢就要將你將成個政府嚟講咧，係要拖垮咁樣做法。咁呢個咧就完全係冇咗喺呢一個一國下邊，即、就、係、是、你本身係要去令到社會嘅穩定，令到而家特區政府有一個正常運作。 葉國軒文，你剛才提到35+呢一個即係政治上嘅倡議啦，係咪代表住以往提過35+嘅所有民主派人士都唔能夠再做呢一啲所謂喺政權裏面有一啲角色嘅一啲崗位？ 如果佢即係可能唔能夠話一立講就講曬話35+曾經同意過嘅。咁樣，但如果你推動者係用以呢個35+嘅推動者，覺得呢個係根本係唔合適嘅。頭先我提要聽到咧，有人講題，因為你咁係咪唔容許反對聲音咧？我嘅睇法唔係咁睇法，反對聲音係可以有嘅，並且係應該有嘅，因為一個政府佢本身嘅運作之中咧，係必然有不足嘅地方，或者佢未能夠體察到民情，體察唔到民意，或者嚟講係即係有一啲嘅盲點，以至或者有啲佢自己犯嘅錯誤，呢個肯定有。所以有反對聲音，對一個社會對一個政府嘅運作係好嘅。 但係嗱， 有一個監察， 嗱根據。如果反對共產黨咧，根據夏寶龍所講，反對共產黨即係唔係擁護一國兩制啦。我理解嘅意思，佢係咁嘅意思。 你如果你用咁反對共產黨，你唔認同共產黨，而現時嘅中華共和國由共產黨所領導，你話我愛國，你愛咩國咧？即係你反翻轉嚟問翻呢句説話喎。呢啲係好抽空嘅講法。 即係你意思，愛國就等於一定要愛黨，就等於愛國，係咪咁嘅定義先？ 不過你唔能夠反對，係咪？ 唔係，剛才你講可以反對啊嘛。咁但係我可以反對共產黨嘅乜嘢咧？ 嗱，你要睇，即係你如果你反對共產黨，而家依個係領導緊中華人民共和國，咁你嚟講本身就即係變成咗對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你唔認同嘅。現時咧，一國兩制。一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下面，所以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嘛。因而如果你呢啲即係要抽呢個懷住對根本我唔認同我反對共產黨嘅進入到去一個咁樣嘅管治架構裏面呢，或者係現時嘅即係有關嘅呢個實質嘅呢個權力架構呢，我覺得呢點上面就出問題啦。即係話你變成咗唔係去使到在中華共和國下面這個獨立政區能夠使到它有效的運作而造福我們香港市民，而是不是它用回它自己對有些可能會更好仇。 譬如說我會覺得，我想很多人會覺得，現在的共產黨可能我反對它控制傳媒，那行不行 呢？反對它控制，反對即是它 對共產黨可能對傳媒的過程處理有意見都沒問題的。但你話你唔係我係反對共產黨，我一直要推翻你共產黨呢、這個方面，我唔認定共產黨喺呢方面嘅管治中華人民共和國，咁就唔掂喎。 咁譬如有啲人咧會覺得，有啲人會講佢認同嘅，咁但係我反對一黨專政，咁係咪以後又唔可以做區議員啊？ 你咩叫做反對一黨專政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到今天都唔係一黨專政㗎，都係喺共產黨領導之下多民族。都有多政黨的一種合作制的，是不是？那你講這句話沒有意思的， 即是講這句話沒問題啦，是不是？如果這樣的意思，因為 你說反對一黨專政的嘛，你說這樣現在的黨，現在中國共產黨，現在中華共和國的政治制度憲法裡面都不是這樣說法的，但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 但睇翻嗱，講翻香港呢一個嘅 context 咧，其實我哋睇翻好多民主派或者泛民，其實佢哋都冇話打成其話反對共產黨噶，佢哋只不過希望根據翻一國兩制基本法 去做翻一啲我哋既有嘅自由啊，得到保障啊，履行翻普选嘅承诺。其实佢哋都冇讲到明系话反对共产党作为佢哋嘅政纲嘅。咁其实点解你觉得佢哋 吓呢类型嘅言论咧？我其实喺立法会嘅过程，即系嗰时候我都听到好多呢类型嘅讲法。我冇即系话我系即系对于方面。我只係俾意見啫，我唔係乜乜乜乜咁樣嚇，好多都唔係話去反對，不過唔認同。嗱，我都咁睇法，因為咧，我哋而家有一個實質嘅現時嘅政治體制喺度，呢、這個政治體制下面咧，每一個如果進入到權力架構嘅咧，佢嘅目的唔係去即係同而家嘅國家嘅領導，即係嗰個叫根本係唔認同一個國家呢方面嘅領導咧，喺咁情況下邊，你必然係會作出咗一啲嘅行為咧，啊，等於嗱之前睇到嘅咁多嘅攬炒呢啲咁樣行為，喺今日破壞緊香港社會嘅喎，破壞緊而家挑戰緊啊中央呢方面嘅管治啊，所以香港唔係一個國家，香港係一個地區政府。如果你要進行，如果你呢啲人咁樣，經常在口裏面掛住，我唔係反對，我只係我俾意見啫，我唔認同你共產黨，我嚟講咧，但我仍然為香港市民，香港市民選我出嚟，喺咁樣情況下面咧，佢實際上進入到議會，你就必然係令到，所以出現咗立法會點解前一階段裏面選個內會主席。都成大半年嘅時間啦， 咁即係你意思係，就算喺立法會裏面拉布，都唔能夠俾佢再做議員嘅意思啊？ 拉布嚟講，本身喺議會裏面係經常會用嘅，但如果要拉布要拖垮成個議會，這個就係唔啱，這個就唔應該做議員。 嗱，咁你覺得喺嚟緊嘅人大 拉布主要我嚟表達出一種佢嘅意見，希望引起社會上面嘅即係睇法。啊！喺呢方面嘅關注，唔係用拉布嚟講咧，佢令到社會唔會停頓。呢啲嘢我覺得一定要分清楚，就唔好將佢咧，即係將佢我講出嚟，就等於拉布就話。 係葉國軒啊，咁嚟緊開會啦，人大咁係咪會喺香港嘅選舉制度會有一啲新嘅一啲新嘅選舉嘅方式出現？ 我作為人大代表，我到現在咧係睇。以前裏邊係冇關乎到有依方面嘅議題。 咁嗱，會啊就快開噶啦，三月初開啦。咁其實咁大嘅改變，如果真係改變嘅話，你哋而家都未知道係唔係太過急咧？ 要咁樣睇法，因為佢我唔知佢點樣作出啦。如果大會上邊係可以加減有關嘅議程嘅，但係到今天我哋都係只係收到有關嘅現時嘅議程裏面係冇關到香港嘅問題嚇。咁啊咁大嘅會嚟講咧，即係會唔會有加咧？咁我就即係要睇佢實際嘅情況啦。我就喺點答唔到你呢個問題。 不過，但係既然佢阿夏寶龍先生佢有一個咁重要嘅講話，其實係咪都鋪路嚟緊嘅選舉會加設一啲門檻？去譬如嗱，愛國者治港要符合一啲佢哋即係認為合乎嘅標準先可以參選咁樣，其實係咪似乎都有咁嘅走向啊？似乎都 其實喺呢個問題嘅討論就唔係而家夏寶龍做呢一個嘅有關嘅講座下面所出現表達之前嚟講咧，喺呢方面都頗多呢個包括咗喺。前幾次嘅上兩次嘅人大常委會嘅召開時，呢啲話題咁都喺我哋香港社會裏面都有好多嘅呢方面嘅討論，好多呢方面嘅議論噶啦。所以夏寶龍而家嘅表達嚟講咧，即係作為佢現在係主管香港嘅第二把手嚟講咧，我相信咧，即係當然有佢。对现时香港问题的一种表达同分析。 嗱，以前咧，嗱，即系喺以前嘅人大释法里边咧，都见到有个五部曲啦，释咗五部曲出嚟，要改香港嘅选举制度系有程序嘅，系有五部曲嘅。咁如果嗱喺嚟紧两个礼拜之后就开嘅人大会议要改嘅话咧，其实系赶唔切做呢个五部曲嘅，系咪代表住要改嘅话咧就唔跟之前所讲嘅法律啊？ 即系整个嘅人大嘅运作系有规有矩嘅，吓。即係 你如果是有一个特别的那个安排呢，就会有一个人大常委会的新的这方面的决定。那这点上我答不到你了。 但是基本法写明五部曲的嘛，改了五部曲的嘛，之前释法。 他必须会跟著有关基本法 的规定，或者人大常委会或者人大 的基本嘅議事規則去做， 因為咁嘅，即係如果話嗱，根據有啲嘅講法咧，會話連選舉劃界或者個選區都會再劃過嘅，你覺得有冇可能咧？喺今次嘅人大會議上面做呢件事， 我覺得冇可能咯。能對呢個傳嚟講咧，即係有好多種呢個猜測，並且拎出嚟去問中醫一啲猜測嚟講出嚟討論，我就最唔認為係用咁嘅方式去討論，因為任何咁嚴肅嘅問題、咁大嘅問題，係應該即係有一個好具體。嘅實質嘅討論、實質嘅建議，咁係會較為合適。如果唔係咧，即係有啲人嘅想法就變成咗話，咁好似係咪會有出現呢個現況？咁樣我覺得唔係一個好實質嘅討論咯。 即係你覺得唔會話選舉劃界或者嗰啲操作係？ 點解劃界點會係人大常委會嘅嘢咧？係咪？呢個香港地區嘅問題。 好，明白，唔該曬你，葉國軒，唔該曬。系叶国谦系港区嘅全国人大代表啊，点解会问到呢个改变法例嘅问题咧？就系因为三月初人大开会嘅，咁而家盛传咧里边又会有一啲决议咧，系关于香港嘅选举制度可能有啲大幅嘅改变吓。 我自己咁睇啦，头先阿叶国谦都有讲过，即系譬如要杜绝一啲所谓揽炒派嘅人士系进入到呢个政府嘅体制或者议会，咁。都是回到那個問題了，我相信選舉就是相信市民，相信市民的眼光。我很想說，如果有一個標榜著攬炒香港的旗幟的人說要做議員呢，香港市民一定會唾棄，一定不會投票給他。那所以選舉就是要相信市民，如果這個人說他要攬炒，我相信不會有市民選他做議員。那所以問題這個的把關就是交給市民，用選票去把關誰是為香港利益，就唔應該由當權者、由政府設置一啲所謂嘅門檻去決定。哦，呢啲人就應該選，呢啲人咧唔合乎我嘅諗法就唔應該選。咁呢個係篩選，就唔係一個真嘅選舉。 係啊，咁所以都要即係留意住嚟緊嗰個人大會議，會唔會又加多一啲條件咧？即係為呢、這個。愛國者治港咧，可能會唔會喺未來嘅選舉裏邊咧，又多一啲手續要做咧？咁嗱，呢個都係大家要關注嘅問題。 係啊，因為呢個牽涉，譬如法律嘅改寫、選舉法律嘅改寫，嚇點樣去喺法律將愛國者做一個好清晰嘅法律定義？呢個係有困難嘅，因為法律講求精準客觀，我睇唔到香港或者世界各地就愛國者可以有一個精準嘅法律定義。 优先群组人士，如果填错资料或者不属于优先群组人士，到接种当日到场出示资料之后，会被通知不能接种。他说市民接种了第一针之后，系统会在第二针预约时间之前一日发信息提醒市民。市民接种之后会获纸本针卡，同时可以透过智方便程式获发电子针卡。他说电子针卡是否为日后通关提供基础言之尚早，但希望做好准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6度左右。在下午5点，热带低气压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并且逐渐消散。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市区最低气温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约26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其實可能連佢自己都唔知道應該標準答案點樣答。 唔係佢講法係一黨專政根本就冇呢件事啊嘛，所以你反對嘅話其實係冇意義咯嚇。 係啦，其實一樣咧，我都喺大陸裏邊做啲小生意嘅，我亦都認識到國內好多嘅唔同嘅階層嘅人，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哋其實香港人咧過去都外國，但係外國之前我只係想要一點嘅自由同埋一點嘅空間，但係而家咧即係收到我哋已經即係冇訂企啦。咁我哋覺得一樣嘢咯，如果再係咁改咧，其實最終一樣嘢嚟講，就係話真係收入咧，邊個認為咧係對中央或者對而家嘅共產黨或者國家有利嘅咧，佢就可以整選。如果唔係咧，你就唔使諗啦。咁其實咧，我真係再喺度表達一次。香港人咧，我邊個會唔愛國啊？定愛國？即係愛國嘅之餘咧，希望有一點空間同埋一點嘅自由，係大眾都認為一種嘅自由同空間。同埋至於葉國軒佢所講嗰種咧，我哋就即係不敢苟同啦。佢講嘅嘢咧，完全都係佢自我懷疑佢連中央嘅想點佢都未知，佢就喺度噏出嚟。我希望一樣啦，透過呢度咧，想話俾所有嘅我哋愛國嘅人士啊，大家都是愛國的，希望他們給些空間我們、包括這個選舉由我們香港市民一票一票地投出來的人呢，我們都不是盲的，如果他們真的亂這麼炒的話，我們是不會選他的，所以其實他為什麼不是將這個責任交給我們香港人 去選回我們想要的一個議員代表，我們發聲我們的心聲呢、不要出一些就用一個說我們、反中亂港這件事，其实我哋真系大部分、真嘅大部分香港人都系爱国嘅。 好，明白，多谢李先生嘅意见。我哋跟住再听听梁先生嘅电话。梁生你好，梁生。 系你好， 系请讲。 系你好，系我想讲讲就系呢个爱国者个定义。我唔明白点解搞到咁复杂，成日讲话爱国者系好难定义。爱国者好简单啫嘛，国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你认同或者，我系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么简单的嘛，为什么搞到这么复杂的呢？ 那可不可以，即个问题是还有的，就是可不可以反对共产党啊等等问题啦。 我爱老婆、我爱老婆就是现在的老婆嘛，你不可以说、我爱老婆、迟些我离婚呢，我再结啊，再结个婚，再识个、我就再结个婚，找个新的老婆。你不可以说将来的老婆的嘛。 是不是你梁先生梁先生。梁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咪就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点解搞到咁复杂咧？ 咁、你系咪觉得即系有人话我爱呢个国家咁就 O K 噶啦？因为而家讲法就系唔可以。 你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嘛，你唔好成日话我爱中国。你心目中嘅中国 咪而家 中华人民共和 国。而家夏宝龙讲法咧就系、是、你唔可以反对共产党啊嘛。 反对还反对，个个可以反对，所谓反对乜嘢嘢啊？喺、某一个标准定义之下嘅反对啊嘛。你可以反對去執行某一個政策，但不可以反對佢自己嗰個政策，即係話中心嘅制度噶嘛。你唔可以咁講噶嘛。 好多謝梁先生嘅意見啊！ 即係梁先生呢個意見咧，即係我用翻頭先話愛老婆嗰個定義，其實意思即係話你愛老婆，你都可以反對佢嘅決定，但係咩嘢係可以反對，咩嘢唔可以反對咧？就由個老婆去話事。即係我會覺得係咁樣去形容咯。系啊，即系系啊，呢、這个 系明白嗱，咁啊，即系呢个系我谂呢个话题咧，仲有排讨论啊，因为咧三月初就系人大嘅大会啊，咁即系代表住咧，其实有好多嘅重大嘅决定咧，可以喺嗰几日发生啦，咁大家留意住三月初嘅人大会议。 港台电视三十日，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点解有啲人成日无啦啦咬柴，咬完又再咬，咬柴究竟有几伤？原来有一种情况叫做惯性咬柴。医生与你今个星期从多角度探讨咬柴嘅成因、治疗同复康方法，当然仲有唔同嘅小环节，齐齐破解坊间医学迷思。 医生与你 星期一、二、四、五晚夜晚7:35， 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又转个话题啦。今次就有关香港电台嘅。咁因为咧，即系商经局做咗一个香港电台有关佢嘅管治嘅一个检讨报告啦。上个星期就公布咗啦。咁当中咧都有一啲嘅要点咧，都值得大家留意嘅。其中呢个报告咧就 都幾嚴厲咁批評啦，其實每一段落都係批評緊而家嘅港台嘅某一啲嘅管治啦。咁其中嘅咧，關於就係編輯管理制度有缺失啦，咁就認為咧，即係總編輯啊、高層人員角色被動啊，好多時嗰啲編輯流程啊、各種嘅決定咧，係冇清楚記錄啦、冇清楚界定啊。問責意識薄弱啦，即係其實簡單嚟講就係話高層就係唔係好知下屬佢哋一啲編輯嘅決定啊，係點樣去決定嘅，亦都冇記錄嘅，咁又冇上報嘅，咁就話亦都批評咧就係香港電台嘅主管啦，即係廣播處長咧就冇主動向顧問委員會咧徵求意見等等嘅呢啲批評啦，嚇咁不過即係睇翻去翻嗰、那個即係港台約章去睇咧，就其實咧又冇規定要廣播處長主動向顧問委員會徵求意見嘅，只係話佢可以向顧問委員會徵求意見啫。咁但係喺呢個報告裏邊咧，亦都講到即係呢件事係其中一樣嘢咧，就即係做錯咗嘅事嚟嚇。 我谂成个即系检讨咧，翻翻去其实最根本嘅问题，我哋香港想要港台系一个咩角色？同埋究竟港台最尾系边个话事？好多时话喂，佢用公帑，政府梗系有权决定啦。咁但系公帑啲钱边度嚟啊？咪又系我哋市民纳税人嘅钱。咁所以我哋香港人观众应该系有权去话，究竟港台节目做得好唔好？咁坦白讲，我唔系做传媒啦，但我以纯粹从一个观众嘅角度咧，我觉得港台节目系唔错嘅。好坦白讲，我经常咧翻屋企咧，都会网上咧追看翻，即系譬如《铿锵集》啊，或者港台好多节目啊，因为我觉得佢哋节目系即而且有水准，亦都事实上系喺国际都攞过奖嘅。咁其实好坦白讲，我又唔觉得香港电台喺成个节目制作啊各方面真系出咗啲咩问题。咁你话层层上报啊，或者话要去监管嗱、啊，我所知好多时做节目都系争分夺秒嘅、啊，你下下要去上报，增加好多所谓行政嘅程序，咁系咪一个做一个传媒机构系应该咁做咧？即、就、系、是、你唔可以当佢好似一个政府部门咁样官僚，下下嘢都要有晒记录，呢、這个报嗰、那个，嗰、那个报嗰、那个、啊，你报得嚟嗰个节目已经系。所謂 outdated 咗，已經 同埋有啲直播噶嘛，直播講緊嘅嘢，我都唔知道你又會講乜，下一句會點樣樣。咁呢樣嘢又好難話樣樣嘢上報，同埋即係做新聞，我自己都即係做記者出身嘅。咁做新聞好多時咧，你唔止爭分奪秒啦，其實嗰、那個面對嘅問題瞬息萬變啦。你想做嘅嘢到最後又未必做得到啦，因為種種嘅原因啦。咁所以喺即係你話要去報告或者界定或者記錄呢啲。系边个去决定改呢个字啊，或者出街系出呢一啲嘅信息咧？咁其实喺其他嘅媒体里边咧都唔会咁样做嘅吓。不过就系、是其他嘅媒体里边咧就佢哋都系有嘢发生咁就要报道噶啦。咁当中好细微嘅点样改变啊，点样去编辑啊，都话好难系有一个好具体嘅记录嘅。 系啊，因为似乎样样嘢都话要由总编辑去过目去决定。咁但係其实就算唔好话做传媒啦，任何一个有少少管理知识都知，即係我哋有个英文叫 delegation， 好多嘢係会下放俾佢相关嘅同事，由佢去做个决策，去做个判断㗎嘛。一个电台又好，电视台又好，一日咁多节目出街，点可能要个总編輯过目晒所有节目，跟住有咩问题再问上一层嘅意见。咁样似乎唔系好合逻辑咯。 咁但系喺个报告里边咧，就话啦，呢个总编辑咧，或者系呢个管理制度系有缺失啦，就系、是、觉得佢哋角色系被动啊，亦都冇主动去征询顾问委员会嘅意见啦。嗱，电话里边有立法会嘅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成员郭佩凡嘅，郭佩凡你好啊。 诶、hey, ，你好啊！ 咁喺呢个系呢份报告里边就讲到，即系港台啦、高层啊，或者系总编辑个角色被动啦，咁就要求佢哋多啲去记录啊、界定啊、报告啊、上报一啲编辑嘅一啲抉择决定啦。点样睇呢个过程呢？因为刚才我哋都觉得啊，好难做噶，其实喺一个新闻运作里边。 不如讲翻嗱，整个问题嘅成因先啦。嗱，港台咧，讲真，我都系港台粉丝嚟噶，我由细到大都听港台嘅，我都好中意听港台嘅节目嘅。咁但系咧，即系近年咧，我事实真系收到好多嘅投诉，都系同港台嘅某一啲节目有关。我成日都讲啊，港台有好嘅节目嘅，但系某一啲节目咧，就令到好多市民就好不满啦。例如一啲电视嘅节目嘅制作。 啦，又或者一啲个人意见节目啦，都经常咧就被投诉，就话即系内容偏颇啊，即系甚至即系最严重收最多投诉咧，就系旧年因为2019年啦吓，反修例嗰啲有暴乱嗰啲期间咧，就觉得有啲节目咧就系特别去鼓吹呢个暴力啊，报道亦都唔系事实嘅真相啊等等，即系收到好呢啲投诉嘅。咁当收到投诉之后咧，其实我哋立法会有跟进啦，市民自己亦都有向港台投诉啦。咁你睇翻喺呢一个个即系个检讨报告里面咧，其实咧都有讲到咧，就系话当收到呢啲投诉嘅时候咧，即系个处理方法咧，其实就系、是、即系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机构，你唔好话你咩机构，任何机构收到投诉咧，如果咁样处理嘅话咧，你就不能去面对嗰个问题，亦都改善唔到嗰个问题啦。系咪？咁而家个情形咧，就系当我哋譬如喺立法会，我自己亲自质询噶，对梁嘉玲又好，即系政府局方又好，我哋都问你点样去处理投诉咧？咁佢哋其实都讲到啊，港台咧就有一个约章嘅，有守则嘅，咁啊，港台嘅所有节目咧都会恪守呢个约章同埋守则嘅。咁所以咧呢啲投诉咧都佢就话有好多嘅赞赏，系多个投诉好多好多好多嘅。咁所以咧就跟住点咧就冇咯，即系冇去处理呢啲投诉。咁好啦，港台 系 一个普通嘅机构啦，港台系一个公营嘅机构，咁所以咧，任何机构咧，其实都应该有个制度嘅。嗱、我同意你哋头先刚才所讲，你冇可能话做每一个 action 或者每一个 decision，即系做每一个决定啊，即系尤其像在外，你做紧新闻采访嘅时候，系咪每一个嘅决定咧都要层层上报先可以做咧？每一粒字都要层层上报先可以写咧？咁当然呢个系不可能噶啦，系咪？但系个报告亦都冇话系需要咁样做啊。佢最需要嘅就係大家都每一個嘅前線嘅工作人員啊、編輯啊等等咧，都需要明白咧港台嘅角色，同埋港台係有一個約章同埋守則係需要去遵守嘅。而如果收到投訴嘅話咧，係有一個公平公正嘅投訴嘅機制咧，係去檢討個問題出喺邊度，跟住咧就去改善嗰個情況啊嘛。冇可能話當收到投訴當冇收到過，唔去做唔去理嘅。 我想問 一 下， 當一個管理層唔去做呢啲工作嘅時候咧，其實咪等於縱容同包庇咯。 你點會覺得冇理咧？因為嗱咁講就係港台對上仲有通訊事務管理局，咁佢哋都會調查噶嘛。其實好公開嘅，所有報告都大家睇到嘅。即 係 其他部門都冇呢、這個 係咯嗱。唔係好多政府部門咧都有咁樣嘅機制嘅，我成日都講，我哋而家唔係講話某一淨係一個人去點樣去做，但係咧就其實每一個人喺呢個組織裏面都有佢嘅權責噶嘛，係咪？作為一個廣播處嘅處長，亦都係港台嘅總編輯，佢既有權出得呢個梁楚呢個位，佢自然就有一個責任要去面對呢啲問題。係啊，我哋仲有通訊局去睇添，你可以投訴去通訊局。咁系咪有好多已經係證實咗？通訊局都認為投訴成立嘅，係有咁樣嘅問題嘅。 咁啊，成個節目都冇咗啦，而家投訴嗰啲成立嗰啲，係嘛？ 嚇！咁但係之前收到咁，點解要去到？點解要去到個節目冇咗咧？點解之前唔收到呢啲嘅投訴就可以去改善、去改、去矯正，於是乎唔再出現呢啲咁樣嘅錯誤咧？ 之前個節目係咪因為而家個社會比較對立，多咗投訴咯？係咪咁理解咧？可以？ 當然社會不斷咁去變啦，我哋社會係而家係面對一個對立，咁但係其實咧，講真啦，即係我收到嗰啲市民對港台嘅要求咧，係希望港台嗰啲節目咧係公平、公正、公道啫，就唔係話你一定唔可以鬧政府，一定要偏幫曬政府，政府講乜都係啱。我做立法會議員，我嘅支持者都冇要求我對政府唯命是從，政府講乜你都盲撐，冇咁樣嘅事，都係希望公平、公正，你啱嘅就讚。唔啱嘅就批評，咁但係都希望係有建設性㗎嘛。但係如果你話你英雄化暴力，英雄化呢啲話攬炒香港都係啱嘅，咁我覺得香港市民都， 但 係 譬如你見到社會上嘅聲音，亦都有好多係批評警察。咁港台某啲節目其實都係一小個、一兩個、兩三個嘅某一啲嘅節目係有提過，可能係批評警察。咁呢樣嘢亦都係市民嘅心聲嘅一部分。 批评警察咧，亦都系睇下你点样批评法啦，系咪？咁你话譬如港台头条新闻嗰个节目，你揾阿黄喜咁样扮一个垃圾咁样，咁你咁样去系侮辱警察，你唔系批评警察。而家你通讯局亦都判咗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严重嘅缺失嚟嘅。咁所以 批评呢亦都应该是有建设性的批评，不是不可以有反对声音，但应该是公道公平和有建设性， 所以 咪 即有个通讯局去处理了投诉，不是这理解。 通讯局就算判了又如何呢？港台是不是真的改善了呢？现在我们不是讲一个节目或者两个节目，我现在是讲没有机制。之前我们有审计署也出过说港台讲行公量值，每年始终港台都是用十亿公帑的一个公营的机构，应该是不是人治，是机制去管治嘛。现在你看到整个管治出现了问题，报检讨报告里面提到请人有问题，怎样用钱有问题，甚至可能有私相授受的情况，我都说应该要去廉政公署。 你认为怎样私相授受出现过？ 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个报告里面其中一个篇幅里面有讲到有可能涉嫌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要去处理咯，是不是？将心比己，如果你港台这个这样的报告的内容，如果你说摆在其他的政府部门身上面，尤其是譬如警方又好，或者其他的一些的政府部门好，你们的反应或者不要说你们啦，即是某一些的节目的反应是不是又会是一样呢？是不是都是认为不能接受，应该要去检讨，应该要去改革，应该要执返正来做呢？始终你用紧港台是用紧公帑的嘛，市民对港台是有期望有要求是应该的嘛。 咁但係你睇返呢，就係港台呢其实喺一啲公信力嘅调查里面係全香港传媒第二啦，另外亦都得到好多国际嘅奖项，喺呢一方面嚟讲，其实港台嘅工作亦都得到好多人认同㗎喎。 我都认同港台好多嘅节目制作係好㗎，我冇话过港台所有嘅节目都係唔好啊。咁有啲节目亦都係好多市民都觉得係欣赏㗎。咁问题就係点解要容许某一啲嘅节目去做到咁即系咁偏颇，收到咁多个投诉，做到咁过分，而影响埋整个港台个俾市民嗰个印象同埋嗰个公信力呢？我都讲啦，你得到好多个赞赏，同你收到嗰啲投诉，连政府都讲啦，唔可以对冲噶嘛，唔可以因为我攞过几个奖啊，或者我有好多嘅赞赏，咁于是乎就要纵容做一啲偏颇嘅报道或者唔啱嘅嘢噶嘛。 譬如而家头条新闻啦，左右红蓝绿都其实个节目都基本上冇咗啦，咁。即除了除此之外，仲要有啲咩要做先得咧？ 整个制度咯，譬如既然个报告里边讲到个投诉机制系有问题嘅，咁你就将你就应该要有一个投诉嘅处理嘅机制啦。如果请人嗰方面系唔应该容许可能有涉嫌私相授受嘅情况出现嘅，咁你请人嗰个机制就应该要有一个制度系俾大家有一个信任啊，即系公帑系用得其所啦。其实市民的要求都是很直接和简单的，就是公帑要用得其所，不要好像被人觉得整个港台都是没有网管，各个前线的人都是自把自为的，因为始终是一个公营的机构嘛。就算你是一个私人的企业， 我做生意的私人企业都没可能容许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啦，是不 是？我想问一问，第一个少少转开的话题，就是李伯全现在任命就是新的广播处长，但是我想知道他的履历呢，就没有做传媒出身，都是政务主任，你觉得他凭什么是会优胜过上一任梁家荣呢？其实 我唔知道呢个新嘅处长系咪优胜过梁家荣，我净系知道梁家荣做得非常之唔好，我觉得佢系失职失责。 咁但系点解李伯全？点解政府任命李伯全？佢又冇传媒嘅经验，佢你觉得佢 政府你呢个应该问呢、這个问题，你应该问政府。不过咧，我就觉得咧，即系而家港台嘅问题咧，系一个行政管治嘅问题。如果你揾到一个行政管治，政府又觉得可以信任嘅人，加上佢又有传媒经验，固然系好啦。咁但系如果政府话揾唔到，咁而家佢揾一个有行政管理经验嘅人落嚟，去做咗港台嘅改革，我觉得你未尝不可。点解唔俾人哋一个机会咧？ 好多谢郭佩凡，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的成员。 好快补充，我觉得我都认同郭佩凡咁讲嘅。港台其实很多很高质素的节目，嗱，个别即使一两个节目，譬如头先讲头条新闻做得不好，而家停播了，咁 OK 咯，咁唔需要成个制度去再检视噶。咁如果将来又一个节目又被人投诉，咁系咪成个港台嘅运作又再检视？哇，咁啊永远没完没了，咁似乎唔系一个健康嘅发展。 大家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 本港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3宗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感染源头不明个案包括昨日公布初步确诊住在南田安田村安建楼66岁培月员，还有住在马鞍山恒安村恒海楼任职电脑主任的41岁男子，以及两名分别住在元朗横台山永宁里和观塘宜安中心的退休人士。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年初一至年初四长假期间，市民多活动和聚集，会为疫情带来风险。相信年初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的情况，暂时未反映出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一个研讨会话，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爱国者要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香港的繁荣稳定，亦要维护国家根本制度和特区宪制秩序。他说，攬炒派不在爱国者之列，强调爱国者治港绝对不是要搞清一色，中央包容对国家存在成见的人，但他们要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夏宝龙提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最关键、最急迫的是要完善选举制度，必须在尊重中央的主导权之下，堵塞法律漏洞，绝不能简单照搬或套用外国的选举制度，确保香港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不能允许反中乱港分子现在或者将来染指香港特区政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讲话时表示，政治体制问题属于中央事权，特区政府会尊重及全面配合中央政府的主导权，并非打压某一政治派别，若要用上打压意志，就是打压鼓吹港独及勾结外国破坏香港等人。林郑月娥说，要求爱国者治港并非新事物，若果要成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要求治港人士是爱国人士是理所当然，亦是必然和必要条件，不是很高的要求或者标准。他说，政治上容许一些不支持政府政策，但是爱国及仍以香港最大利益为依归的党派，过去20多年香港都有这些政治人物。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市区最低气温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约26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嘅龙翔道去观塘，喺虎山道对开，因为有意外啊，第二、三、四线受到阻碍，而家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噶。龙翔道东行观塘方向喺虎山道对开有意外啊，阻碍咗三条行车线。而家龙尾去到虎山道，去到呢一个钻石山港铁站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在马斯道，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多车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鲤鱼门道， 新界方面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咁啊近住屯门市中心段就仲系较为多车少少嘅。大埔公路去九龙就沙田市中心段多车一啲啦。咁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呢个金钟嘅下角道咧，今晚有工程嘅，大概系今晚嘅11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下角道去中环方向，即系西行线啦。呢个地面嘅支路啦，同埋介乎洛礼街至天马街嘅地面快线咧，分别会临时封闭嘅。如果大家今晚会揸车经过下角道西行，即系去中上环方向咧，记得要特别小心吓，同埋睇清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必须要佩戴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嚟啦！嚟啦！ 小宝与文迪翻嚟啦！ 笑住听， 听住瞓， 瞓住笑。 星期六晚深夜12点到2点，小宝与文迪 同你嬉笑怒骂，仲会接听听众电话。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小宝与文迪， 好玩到极， 笑到宵夜都唔使食。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刚才倾到咧，就系香港电台嘅管治啦，因为商经局嘅报告啦，根据港台的工会所形容就是想乱棍殴死香港电台。刚才郭佩凡都提过很多有关港台的投诉机制欠缺透明。这个是报告里面所讲的。不过报告里面其实又没有提到，其实香港电台本身就是一个投诉的机制，就是向一个通讯事务管理局。这个机制其实大家都见到怎样运作，都反而你看到其他的好多政府部门反而冇一啲咁嘅处理投诉或者直接关监管嘅部门添嘅。 系啊，所以其实我都睇唔到真系成个运作，港台运作有咩问题。正如头先新闻前都讲，如果个别一两个节目觉得有问题嘅，事实上都已经系停播咗啦。咁系咪需要去到做咁大嘅手术，话跟住又再检讨咧？同埋头先新闻前我都一个问题，就系既然出现个问题的话，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更加有传媒管理经验的人士去担任处长呢？现在找了一个是完全没有传媒经验的政务主任、政务官去做处长，这个都不是很合逻辑，不是很 make sense， 我觉得就。 如果你说是要用一些行政的手段去改善港台，可能是找一个熟悉现在政府整个行政运作经验的人去做，就简单直接添。嗱，电话里边咧就有前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嘅成员毛孟静啊，毛孟静你好啊， 诶，欧嘉良，仲有学明吓， 系啊，想听下你讲，即系喂，而家港台真系好多问题咁啦，要点样改善好咧？嗬， 我自己就唔觉得港台有好多问题啦。你讲起香港电台嘅问题，我哋只能够去执手相看泪眼，大家都心里有数，知道系咩一回事。因为好明显咧，就北京觉得香港而家嘅意识形态咧系失控，佢哋要好好整顿。咁第一个嘅重点对象啊，当然就系香港电台，因为第一你系官营嘅，佢哋认为啦吓，系等于代表政府嘅。你竟然食碗面反碗底咁咧，系成日批评政府啊咁，然后讲紧意识形态啊嘛，你哋真系完全系 都唔啱嘅吓，完全做错了咁。我对香港电台咧最有希望嘅一段日子，就系邓引光去后，梁家荣接手。我就因为梁家荣系一个资深嘅传媒人、新闻人，佢就应该知道香港电台嘅定位啊，系点样走钢线啊，所谓吓、以前张敏仪时代时时用走钢线嗰个形容嘅，我就觉得嘅梁家荣喺五年半下来咧，佢勉勉强强系挨得好辛苦，但系佢系一直系走紧钢线噶啦。我自己觉得我睇到嘅问题，反而就系梁家荣会向啊港台内部自己承认，话系佢下令。是停播转播 BBC 的节目，我就真的就老大地吃一惊的初初，喂，这个是你自己的自我审查，不是吗？随时是晚节不保的、哦、但是第二日我不能够忍心讲这些说话初初，但第二日就已经听到说他是提早解约，大家知道什么事了，即刻。所以香港电台的问题就是个意识形态是跟不足党的路线，那没有办法啦。你说新的广播处长是完全没有传媒经验，我几乎觉得他是刻意经营地告诉你是不需要的啦，只要个心够红do what you're told， 这个可能对新的广播处长不是很公道，但是真的你给香港人的印象和感觉就是如是。 嗱，咁見到個報告咧，一路都講緊就係以前即係嗰個總編輯，即係廣播處長咧，就係角色被動啦，同埋就話佢徵詢呢個顧問委員會就唔足夠啦。你見到嗱，即係港台其他即係工會都會覺得好擔心一樣嘢，就係顧問委員會會成為一個所謂嘅太上皇啦。你自己睇其實即係佢哋有冇可能係做到呢個角色咧？ 啊！佢哋絕對有機會以透過呢個所謂顧問委員會咧，就用一啲行政嘅手段嚟做政治審查。你話動不動要層層上報，我點樣層層上報啫？你而家呢個節目揾一個叫毛孟靜嘅人嚟訪問，適唔適合啊？咁使唔使一路報上去嘅咧？真的冇可能的，最紧要就是我哋去到讲做新闻，尤其是硬新闻，即系唔系话制作嘅啲 documentary 嗰啲咧。假设我今日我系港台记者，我得到有一个消息人士同我讲如此这般如此这般，然后我再另外揾到两个人 fact check 系证实咗呢个故事嘅。我同个编辑讲，但我打死都唔会话俾佢听我最原先嘅消息来源喺边度。保护消息来源咧系最重要嘅一环嚟嘅， 即系呢个记者专业守则嚟噶啦， 系啊， 冇可能话俾上面听噶啦。 你连啱啱顶头嘅编辑你都唔讲，而家我层层上报去到顾问委员会，你唔系啊嘛？ 但有啲反对，即系港台而家嘅做法就系话，而家系冇网管啊嘛，就算系有一啲嘅计划，一啲中短期嘅计划上面都唔知道嘅，咁啊呢个编辑太自主啦，应该系要多啲嘅上面多啲意见，多啲上报啊？点睇咧？ 啊，呢个绝对不同意，因为。在香港电台办事呢，除了是公务员，你亦都是一个传媒人，你亦都是一个新闻人。新闻人讲的是讲专业操守，讲报道的良心，你有没有违反一些道德上的界线，有没有引起不必要的公众恐慌，有没有过了品味的准绳等等，是有这些考虑的。香港电台是实实在在向全香港市民问责，就不是一路调翻转头向政府问责。因为即使是一个正常的新闻室 newsroom 咧，都是记者同编辑之间的沟通，就好少话去到大老板嗰度嘅咯。咁但是自从林郑月娥是不点名咁话，睇下香港电台嘅总编辑即是梁家荣啦吓，点样向佢仍然当时未有吓，点样向佢厘清香港电台嘅报道或者系办事嘅立场咁，我都已经震晒，我就觉得香港电台咁样搞法咧系挨不下去啦。 咁嗱，你见到 而家即係嗱，顧問委員會嘅角色睇嚟會越嚟越重啦。咁但係嗱，顧問委員會其實都係佢哋又唔係全職去做噶嘛。佢點樣去可以睇住港台點樣去一啲進行一啲編輯嘅一啲決定咧？照計唔係咁容易做到嚇， 好難嘅其實。咁但係啊，而家擺到明係外行領導內行，啊調轉頭就香港電台咧變成一個唔係廣播架構嘅一個部門，而係純粹係一個政府部門嚟嘅啫。即係水務署、房屋署、食環署係不可能不聽下上面局方嘅政策啊、路線啊等等。咁會唔會個顧問委員會就係攞到一啲報道嘅路線，如此嘅新聞政策，咁就大家跟住去咧？當然大家都會話：，嘿，香港電台前線人員頂硬上。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咧，我就唔會叫人哋做一啲我自己可能做唔到嘅嘢，就係會覺得非常吃力，係捱嘅感覺太重啊！即尤其是係新聞部嘅前線記者啊、編輯咁樣，動不動就要將自己份工壓住，將身邊嘅人嘅職業前途都係壓住。咁大佬佢日後一日點做咧？真係。 明白。 咁你會點樣寄語而家喺港台工作前線嘅同工啊？ 哦，即係大家即係睇住去踩鋼線啦、啊。但係問題係你要小心係，即係無論乜嘢嘅訪問啊，又或者係乜嘢嘅節目嘅內容嘅處理，一個不好佢都會話你呢樣就違反一國兩制，嗰樣就話係擺明你係反中亂港咁。這個你真係要擔心，呢、這個咪已經係無言嘅政治審查啦。你唔需要总编辑坐喺度以提面命啊！你两位吓、啊、主持自由风要如此这般，唔使嘅，系有一种无形嘅压力喺颈后面，你个膊头后面，你迎住有啲嘢喺度，咁就已经系一个机构咧系好难继续可以畅所欲言系生存下去。 好，唔该晒你毛孟静，唔该晒。 系，毛孟 静系前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啦。我哋有位听众蔡先生喺电话里边，蔡先生你好，蔡先生， 欧生，黄生， 请讲。 但系早啊，郭佩凡议员讲嘅嘢，我都有少少同意你哋，就系、是、用一位李伯全先生系缺乏呢个传媒经验嘅入嚟管治香港电台咧，系对今次嗰个报告书个十宗罪咧，佢哋唔系太了解嘅时候，可能浪费咗时间去纠正咧，反而不美。咁其實應該喺內部提升一位你哋嘅資深嘅編輯，咁先可以解決呢啲問題。但係又翻轉頭講，而家呢個報告書裏面嘅十宗罪咧，我覺得香港電台係好大問題，就係、是、已經爛到入心。即係正如你頭先邀請一位阿毛孟靜小姐出嚟講咧，係鬼話連篇嘅。咁你講我點解覺得佢鬼話連篇咧？有原因嘅。你而家港台俾人哋救病就係話好多假新聞。最近的罐头事件不要讲啦，咁之前一位唐小姐喺嗰个新闻节目度去同世卫讲呢个即系台独问题，咁呢个系咩新闻呢？ 喂， 啲新闻从业员嗱你哋又出问题啦，唔啱听你即刻上收线。我未讲完噶，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话。你哋而家呢个就系啦，啱听你哋就俾佢讲多几分钟，唔啱听。 我哋一般咧听众都系大概呢个时间啦， 吓 我哋一般听众都系呢个时间。 我知道嘅，咁同埋你哋而家知道，其实唔止系嗰个新闻嗰个造假，你想坦诚系讲啊，头条新闻几个节目停咗啦，而家新闻嗰个直播啊，连习主席嘅说话你都可以歪曲嘅，咁你香港台系咩电台咯？我想问。 好多谢蔡生嘅意见啦。刚才讲到蔡生讲香港电台嘅几件事咧。我想都要有少少时间澄清嘅，即系话习主席嗰个歪曲咧，系之前港台讲咗啦，手民之言啦，咁系即系即刻都好短时间都改咗啦。咁另外个罐头事件，我谂大家上网睇翻大家嘅解释啦吓。咁仲有单系乜嘢话？ 咩台独？好似话之前有个访问系嘛？ WHO 嗰次啦，就 是、 其实你见到嗰个记者系一路问紧问题啊，吓、 嗯、 咁问紧个问题你。是不是会认为问一个问题都是错呢？有些问题是不问得的呢？这个我想交给大家决定。 他是文坛才子，留下不少千古名句。 他又贵为一国之君，希望保住祖先基业，最后却亡国受辱。 佢嘅一生正如佢嘅词：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古今风云人物之南唐李后主李煜， 主持张伟国、曾卓然。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点解咁赶时间呢？就因为我哋仲有一个题目嘅，咁啊，因为咧大家知道疫苗就快会开始种噶啦，咁种开始接种疫苗嘅时候咧，有好多嘢跟住要做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要即系监察住接种咗疫苗之后出现嘅种种可能系异常嘅状况啊，可能会出现嘅副作用啊等等，咁呢样嘢咧亦都要大家了解，大家讨论下嘅。嗱，电话里边咧就有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孔凡毅教授你好啊。 你好，两位主持。 系啦，咁我哋都知道，即系接种之后，大家就系要睇住有啲咩事情发生啦。其实而家会点样做啊？ 嗱，其实个委员会主要咧就系睇翻嗰个因果关系嘅，即系接种咗个疫苗之后，如果有一啲比较严重啲嘅所谓系事件发生，咁我哋会睇翻嗰个嘅病人嗰个嘅事件咧，同嗰个疫苗注射系咪有直接或者间接嘅关系？咁我哋会睇翻系。根據醫護人員，即係醫生或者護士，佢哋嘅所交嘅報告啦，咁我哋係睇翻一啲嚴重嘅個案咧，我哋會去審核翻嗰個委員會就會審核翻究竟嗰、那個譬如時間上啦、啊，又或者係嗰個嘅本身同嗰個基數本身嗰個病，譬如講緊譬如吉巴氏綜合症啊，或者面癱本身嗰個基數，平時嗰個病發率係幾多？作一個比較，咁去同埋睇翻佢其他嘅，譬如一啲嘅臨床嘅病人嘅數據，或者臨床嘅一啲嘅，譬如做咗嘅研究，即係啲 investigation， 咁睇翻究竟嗰個病同嗰個疫苗係咪有關係？ 係點樣去揾一啲資料咧？即係點樣去跟進咧？咁多人接 種，跟進其實就根據嗰個醫生或者係醫生咧照顧嗰個病人嘅醫生嘅。嘅團隊佢交嗰個嘅報告，咁我哋睇翻咧就係、是、審視翻佢嗰個臨床嘅一啲嘅資料啦，以至到係一啲嘅詳細嘅資料，同埋病人佢嘅本身佢一啲嘅我哋叫做臨床嘅嘅一啲嘅譬如係組織啊，或者係佢嘅一啲抽血啊，或者一啲嘅其他嘅報告，咁審視翻究竟同我疫苗。 系咁，譬如个市民打完呢个疫苗之后咧，咁佢嘅医生点样去了解或者点样去一路跟进咧？因为即系大家翻完翻屋企噶啦嘛，吓、啊，跟住点跟进？ 大部分打完之后都系冇乜嘢一啲严重嘅一啲嘅所谓嘅事件嘅，大部分都系一啲轻微嘅，譬如讲紧可能轻微嘅打个位有啲疼痛啊、红肿啊。又或者是有一啲嘅輕微嘅發燒啊，咁嗰啲通常一兩日咧自己就會係好翻嘅啦。咁休息或者係譬如食啲霹靂痛啊，咁嗰啲或者頭痛啊，咁嗰啲就會過去。咁我哋講緊係一啲嚴重嘅事件，嚴重嘅事件即係換句話講，譬如舉個例子，吉巴氏綜合症啊、面癱啊、或者係一啲嘅譬如神經發炎啊。又或者是甚或乎一些嚴重的過敏的個案啊，或者再嚴重一點就是死亡。咁我哋就睇翻呢一啲嘅事件，根據醫護人員佢嘅病人入咗院之後佢嘅報告，我哋去審視翻究竟同我疫苗有冇關係。 咁但係等佢報告完，會唔會有一個即係透明，變都會向翻公眾發放翻？哦， 其實嗰、那個我哋今日講喺嗰個記者招待會都有交代過咧，其實。是好透明的，同埋我哋基本上每兩個星期咧就會有一個嘅呢啲嘅事件嘅匯報，就係、是、衛生署藥劑部嘅同事咧就會有啲嘅匯報。咁有啲嚴重啲嘅個案咧，我哋可能會標示獨立一個個案，都可能會係做一啲好透明嘅報告。 咁但如果假設不幸某一款嘅疫苗有一啲嚴重事故發生啦，即係次數唔知道可能一宗或者兩宗，會唔會有咩後續打算係會有啲選項係會跟進㗎？其實 第一都是讲返嗰句啦，我哋好严谨去审视返究竟同个疫苗有冇关系。咁、如果基本上排除咗同个疫苗冇关系嘅呢，咁就唔会有啲任何嘅即係特别嘅跟进㗎啦。咁但如果我哋发觉同个疫苗可能同个疫苗有关系，或者真係发觉係真係同个疫苗好有关系喎，又或者我哋排除唔到同个疫苗有关系，咁我哋呢就会将呢个嘅报告呢是交俾食衞局啦，同即係交俾局長啦，同埋交俾係呢一個專家委員會，即係嗰個 advisory panel 去再做一個嘅審視，睇下有冇進一步嘅後著嘅跟進。 係咁嗱，而家喺外國咧，好多地方都已經打緊呢啲疫苗啦，即係睇翻外國嗰個經驗咧，嗰、那個副作用嘅情況係如何？ 其实副作用整体嚟讲都系轻微嘅吓，你睇到譬如讲紧美国打几千万，以色列都即系千几万，好多地方其实都已经有好多人士，唔同年龄、唔同背景嘅人士咧，都已经系打咗接种咗疫苗。咁整体嚟讲，我哋发觉嗰个本身嗰个嘅一啲嘅副作用咧，其实真系相对地系少嘅吓。咁当然啦，一啲新嘅数据，譬如局部嘅一啲嘅唔舒服，或者一啲嘅所谓轻微嘅事件，包括係譬如发烧啊、疼痛个伤口疼痛啊，又或者係嗰、那个头痛啊、肌肉痛啊，咁嗰啲即係其实都係会常见㗎啦。咁、但係你话一啲严重嘅，譬如讲緊係吉巴氏综合症或面瘫，其实整体个个案都好少。我相信同本身嗰、那个每一年嘅个案呢，其實是相差不遠。 係咁嗱，好多人都期望多咗人打，或者人口裏邊比較多嘅人打咗之後咧，就會達到一個群體免疫啦。咁大家就可以除口罩啦，咁回復正常嘅生活啦。咁你覺得係仲有幾耐時間咧？ 其實好多因素嘅，因為咧你要達到群體免疫或者持久嘅群體免疫咧，其實係相對係唔係咁容易嘅。因为呢个是一个新嘅病毒，咁所以大部分其实都冇抗体，又或者未接触过呢个病毒，咁所以咧，你打咗个疫苗之后咧，其实嗰个抗体会随住时间咧系会下降。譬如讲紧半年后，你个免疫或者保护率都会跌噶啦。咁第二就系要睇翻而每个人本身嗰个嘅体质同埋佢嗰个抗体嘅产生或者维持几耐咧，亦都唔同，亦都要视乎翻你打咗边一只疫苗。另外最重要咧，其实系嗰个变种嘅病毒，因为如果变种嘅病毒咧，大家都知道咧，其实而家有嘅疫苗咧，都系会受到变种病毒嘅影响，嗰个保护力亦都会下降。咁所以你要达到嗰个真系所谓七成嘅群体免疫咧，其实系困难嘅，即系短期内。咁所以系相信其实系需要重复嘅接种个疫苗啦，又或者你真系感染过嗰个病毒啦，即系好似流感咁样啦，咁你先正每一个比较长少少嘅时间咧，先至会达到嗰个群体免疫嗰个嘅，即系嗰个持久嘅群体免疫嗰个效果。咁可能越到嗰阵时，先真系可以即系除低个口罩，去翻原本以前咁样。 哦，咁嗰阵时都 呢个讲紧可能系以年计嘅系嘛？可能都 唔出奇嘅，系可能以年计。但系当然啦，你如果有足够嘅人士打咗疫苗之后咧，其实部分嘅感染嘅控制措施咧，其实都可以松落嚟。但是可能讲緊譬如喺室内，又或者係譬如喺啲公共地方，譬如医院嗰、那个口罩，其实你都係要一路都戴住，直至到真係见到嗰个群体免疫个效果出咗嚟呢，咁先至可以放落嚟。 好，唔该晒你孔凡丽教授，唔该晒。 唔好客气。 孔凡丽係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 係即係好似头先孔教授咁讲啦，似乎呢我哋要除低口罩生活呢一个嘅时间咧，起码都大家可能有心理准备，唔系呢几个月翻中，系几年后先有可能会发生咯。咁 因为即系就算打咗疫苗咧，你都见到有不同嘅变种系出现紧嘅，嗰、那个效力咧，对于啲变种嘅病毒咧，又系低啲嘅。 系啊，变咗即系大家即系始终都要时刻警惕住啦，即系呢一个戴口罩、维持个人嘅卫生啊，因为似乎疫苗都并非一个。真的可以解決呢一個疫情的一個嘅救星嚟嘅，真 係。不過咧，就政府就採購咗已經係有2250萬支疫苗噶啦。 咁如果你計每人打兩支咧，都仲有多嘅。咁所以不過要時間啦，可能都要比較長嘅時間。 仲要觀察咧，中間會唔會有啲咩變數反應呢啲？ 好，唔該曬你。